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刚刚不讲话，你是听你是听到昨天的那个同学会的事情，想不出话？ 没有啊，好奇没有，就还沉浸在你刚刚讲的那些事情当中。 就是到底为什么会有人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过？ 对啊，实在是很纳闷的。 而且你刚才居然还问我说我们两个有没有在一起过，我觉得超白痴。 我就想说，应该不是我记错吧？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我都以为我们有在一起过？因为这个问题已经不是第一次被问了，所以我真的很纳闷，为什么我甚至对我来说，这不会是一个问题才对啊，是吧？ 所以是在你心里面从来都没有考虑过我， 因为你跟我以前的好朋友在一起过，我就不可能考虑你啊。 就是兔子不吃窝边草就对了。 对，不好啦，对， 嗯，好啦，我郑重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过在一起，就现在也没有在一起， 连暧昧也 连暧昧都没有，没有，对，就是这样，在此澄清哈。好，欢迎大家今天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我是没有跟阿桃在一起过的阿元。 不是阿桃， 我们今天要聊什么？我们要今天要聊一个会应得值归零的主题。其实一开始 应得值归零， 所以一开始你讲说要聊这个主题的时候，其实我还蛮怕的。 你是怕你掉粉是不是？ 对，就是我已经没有多少粉了，我怕再聊这个主题，我可能会更掉粉。因为好像， 可是其实， 好像以台湾目前的社会氛围而言来说。应该我其实不太知道网络上的那个风气跟你实际上大家心里面的想法是不是符合的，因为其实好，我们今天要聊的主题其实是经障者犯罪这件事情。 嗯， 那其实以像过去的几件台湾重大刑案，不管是无差别杀人事件，或是说像小灯泡的这件悲剧，你其实都可以在第一时间看到网络上的人会一直在批判 Face 联盟的人，或是会觉得就是这种神经病就是该被从这个社会上给移除掉，这样子的想法其实不在少数。 是啊，可是那你为什么会担心应得值？你是觉得说他们会觉得啊，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吗？还是 我觉得当我们在讨论经障者犯罪，或是在讲说死刑存废，因为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主题还不一定会聊到死刑存废的这个层次，但是光我们在讲说重大刑案里面的犯罪者他是有精神疾患的时候，只要稍加辩，就是为他们算是说话，或是不赞同速审速判的这种蛮侵略性的想法的，我觉得第一时间都会被批评说，因为不是你家死人，就是、或者说你又有人在这边假装圣人或什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主题对我来说会应得值归零的问题，倒不是说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有很多的疏漏或是瑕疵，而是绝大多数的这个讨论似乎都没有办法跟你立场相异的人有一个有层次的讨论，就是你可能在一开始就是处于一个非常意识形态跟气化之间的对决了。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会想做这个主题，其实是想说最近不是有那个桃园超商店员，因为他去劝他戴口罩，去他就被杀死嘛。当然就是这件事情跟那个经障者杀人没有什么太大直接关联，可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好像又再次开启，就是好像我只要好像我杀人了，或者是我伤害人了，只要说我有精神疾病，好像就可以无罪的这个话题跟讨论。 嗯哼， 对吗？ 但其实之前那个像你也有看过那个公司有话好说这个节目，陈劲松先生就有访问过那个之前替应该是王景玉跟郑捷都是他的辩护律师，他都是他们的辩护律师，不是他是他们的。黄志豪先生说，那时候黄志豪应该就有讲过，要使用精神疾患作为减刑或者是逃避刑责的做法是几乎是不可能的。不管是放诸世界或是放诸台湾，其实案例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稀少的。 所以很多人其实都会觉得说，反正我只要说我有病，我有精神疾病，我或者是我假装我精神疾病就好了。可是其实我觉得这一集，当然我们放在重点绝对不是只是在于说，到底要不要废死刑这件事情。对，我觉得其实光是这个议题，其实有很多东西很值得去讨论呐。然后，又或者是说，包含对于视觉失调的认识。或者是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装病真的很容易吗？或者是真的可行吗？从这几个角度去做讨论这样。 所以你也不用太担心阴德只会归零。 好，我们就看看吧。我们要不要先从台湾几个比较重大近几年的重大刑案来开始聊起？ 嗯，因为你知道其实这几个重大刑案的案件其实是我前两年吧，那时候参加了一场演习，然后那时候的讲师他就是一个律师，然后他那个时候其实就有提到大家对于这几起重大的杀人案件，就是其实这几年也很知名，比如说像是小灯泡啊，或者是台湾杀警事件等等，其实大家对于法官的判决是很不满的，甚至可能都会去骂说什么恐龙法官还是怎么样。那他其实就有提到法官判决的那个历程，他带我们去看为什么法官会判他这个人是无罪或者是无期徒刑的这整个历程。所以其实你当你去理解之后，你真的很难再去或者是说不是很难，就是说你比较不容易去很直接的就是说啊，这个法官就是恐龙法官。 对， 你就比较不会以这么情绪的字眼去批判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可能要先搞清楚一件事，就是虽然说在各种案件里面法官是做最后判决的人，但其实法官他当然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行政的范围在里面，但他不能够基于与法条规定的内容违背的事情来做判决。换句话说，如果说今天这个判出来的结果让你不满意，那很多时候可能有问题的并不完全是法官，而是这个法条不够完善，不够完美，它有漏洞存在。我觉得特别是说像我们在今天要讨论那个金藏者犯罪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回避讨论就是刑法十九条这件事情。刑法十九条法律的术语有点多，我们也不是法律的专家，但它简单来说就是假设今天就是犯罪者他有精神障碍或是其他的心智缺陷，导致他在犯案的当下，大家非常注意的是当下哦，没有办法完全没有办法辨认他在做的这件事情的对错或是其他的判定的标准的时候，他是无罪的。那再者，假设说他也是因为有这些心智的缺陷，导致他在犯案的当下哦，减低了他判断事物的标准能力的时候，会予以减刑。所以刑法十九条其实并不是在讲说你有精神疾患你就无罪，或是你就什么。 对， 就譬如说，假设我今天是一个视觉失调的个案好了，我在犯案的当下非常清楚的理解我在做什么的时候，那他就没有办法。应该想说我在犯案当下的时候其实非常清楚我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利用我是视觉失调的患者这个身份来获得任何的刑度上的免责或是减轻。 对，因为你知道其实像你刚刚讲这一条，我就举那个台湾杀警这个事情，就是那个这个事件其实蛮有名的，他就是正在有，然后那时候被判了无罪嘛。那因为他会被判， 那个这是前阵那个在火车站还是在火车上那个？ 在火车上，就是他好像在嘉义火车站。然后那时候警察可能要一开始是那个站长可能发现他没有票，还是那个票的要补价差什么的。那他就他那时候其实是在发病的那个当下，然后他可能就拒绝或不要，还是换了车厢还是怎么样，我就不清楚。然后后来可能又再被查到，然后那个就是站长就打电话，可能或者是请那个台铁警察、铁路警察来协助，那他就拿出他的小刀把他刺死。这个事件其实还蛮有名的，而且因为我身边其实也有蛮多那个警察的朋友。他们其实对于这件事情还有这个判决的发生是非常的生气，觉得再加上那个时候那个警察很年轻， 我好像还是个孝子之类的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品性很好的一个警察。 对对对对对，就我觉得这些事情常常发生之后，到底是刚好呢，还是说媒体刻意去强调啊这个渲染力，就是说啊这个人这么的孝顺啊，这个人这么的上进啊、哦，我记得没错的话，他那时候好像在嘉义是为了要陪家人还怎么样才调回去中南部的。然后你看这些事情刻意的，也不是刻意的，也许他可能真的就是这么的孝顺，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的发生跟怎么讲，使得那个人他即使今天再孝顺再怎么样，我觉得都是让人家觉得很不舍的，即便他可能不是那么孝顺，但我觉得媒体有时候过于去 渲染这个东西，让人家会觉得说啊，怎么死的是这么好的人， 嗯哼哼哼， 那个人罪该万死。 对， 然后对啊，然后所以他这件事情其实是被判无罪的，因为他其实确实正在有，他是有视觉失调的，而且他在那个犯案的当下，嗯，他就是 发作的状态， 对，是在发病的状态， 嗯， 对啊。然后像小灯泡事件就是那个 王 景玉嘛， 对， 那他其实是被判无期徒刑， 嗯， 然后在整个法官判决的过程当中，而且其实这些精神疾病的判决过程当中，也不是只有法官一个人在判，其实他还会有一些医疗人员，比如说那个精神科医生， 嗯， 或者是心理师，临床心理师，智商心理师或者社工等等的，然后会把他过去所有的就诊的记录其实都会调出来， 嗯， 那其实像王景玉他就是一个长期精神科的患者，然后包含像是他其实在家里面他写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笔记本， 嗯， 这些东西其实都很难去伪装的，比如说就我今天去杀人，如果我在做笔录的时候在那边装疯卖傻，但是你去查我的医疗记录，其实根本也没有看精神科，然后也没有服用精神科药物，然后我家里面的生活起居或者是整个环境其实都很正常的话，其实人家一点都不会觉得是精神疾病，就是他在看你是不是精神疾病，不是在看你跟你互动的那当下，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资料是可以去收集的，对， 嗯， 对。然后像那个 除非真的是这个，除非真的是这个人他布局之久，布了非常非常久，才有可能在所谓的精神疾患的历史病史上面做造假，但是 可是你要布局其实也不可能，欸，你要布局第一个部分是时间问题，然后你在看 门诊的时候， 对， 第一个就是你布局这件事情，你要布得够久够好，再来就是你在犯案被捕之后，在精神鉴定上面你也要持续的做很高品质的造假，这其实很多，这困难重重，欸，像其实刚才你讲王景玉他在家里面的那些东西，警方一开始搜索他的时候就看他所谓的29本的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各种什么反共抗俄啊，什么，什么秦始皇啊，徐福之类的东西，其实第一时间你去看到这个29本笔记本就知道这个人大概应该就是有很明确的精神疾患的部分了， 是，而且你看哦，为什么台铁杀警跟不管是小藤堡还是那个北投那个国小杀童的那个事件，其实你会发现，当这些资讯当然是法官判决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法官在判决的时候，还有他犯案的那个过去的计划， 嗯哼， 还有犯案当时的选择，比如说像。你去看台铁杀警为什么他是无罪，那其他为什么是无期徒刑，他们也其实也都是有精神疾病，那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差别，就是因为他在犯案当时其实这几个案例他们会看到的就是说有一些可能会有买刀的计划，那有一些像那个在那个国小附近那个绕来绕去，不 我忘记是王景云还是那个国小杀童，那个是 公重案吧？ 公重案，对， 公重案，公的同，你国小就重读了。 好，欸，我跟你讲，那个字我真的查了很多次，但我永远记不起来那字怎么样。好，总而言之，反正就是他可能有买刀的行为，然后他可能在国小附近徘徊的时候，有被那个叫什么警卫可能驱赶，因为觉得他怪怪的，所以其实他们在那个这两个人他们在犯案的那个当下，其实都是有比如说他可能知道他这么做会被抓，所以他有控制忍耐延迟的能力，因为他知道这边会有那个警卫在嘛，所以他换另外一个地方，那还有就是避免逮捕的能力，所以其实他不是你看这三个案，我刚刚讲这三个其实他们都是视觉失调症，可是他们做的事情结果却是不一样， 其实这就跟我们刚才在讲刑法19条里面的两个细则是相关的，比如说像王景玉的案例好了，他确确实实他也在当下是视觉失调症发作的状态，但他为什么是无期徒刑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他其实是知道他在杀人的，但是因为他的视觉失调症的症状告诉他必须要去杀人，所以他并不是说可以像第一个案例是那个杀警案的部分是无罪， 哼， 因为王景玉确确实实在犯案当下是知道他在从事犯罪行为，只是由于他的病没有让他没有办法控制这件事情，所以他还是进行减刑的部分，他是有期徒刑，对。 就我们刚刚举的这几个都是台湾近几年 很知名很有名的一些案件嘛，所以其实这些判决，我刚刚讲这三个判决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民众对于这几个判决是感到满意的，因为都会觉得凭什么无罪，凭什么无期徒刑，那为什么要浪费我们纳税人的钱嘛，所以其实很多人对于法官的判决都是不满意的，他们可能我不知道，我可能他们很直接连你就是你杀了一个人，你还杀了这么小无辜的女童，那你就应该就是要去死，或者是一命偿一命等等的。可是我们今天是比较以理性客观的去看，其实在法官的角度或者是判决的整个历程当中，他都是在判的过程都是要有凭有据，而且是很理性的，要根据手边的资料或者是一些依据去下那个裁定。并不是说你杀了人你就可以随随便便就说那你就去执行死刑之类的嘛。 对， 所以我今天才会去提出来这个其实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去参加那个研习的那个律师去陈述的一个事实。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重要，因为它其实就是就事论事嘛，并不是说很情绪化的字眼，就是说这些人就是该死的啊，生病干我什么事情，他就是不应该这样啊，有病就去看医生啊。有病就是关在家里啊，干我什么事，为什么要出来害人。我觉得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言论，其实你如果回去过去不管是 YouTube 下面的留言或者是 Facebook 下面的留言，其实都是有都我其实都是充满那种很情绪的字眼啊。 对，那其实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因为我们刚才讲的都是台湾重大刑案里面有视觉失调的案例，那其实还有另外很有名的就是捷运的那个无差别杀人事件，郑捷 郑 捷以精神鉴定的方向来看的话，他是没有被诊断出有任何的精神疾患的。也正因为如此，其实他最后是被判了四个死刑，然后在前几年的时候伏法定验。对，所以他就没有办法， 他其实很快执行死刑嘛， 算是蛮快的。所以其实有一方面的人其实会在抨击说，即便他确确实实是罪有应得，罪该万死，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要，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像其他的案例里面可以明确的用一个 OK 你有偏执性妄想或是你有其他的精神疾患导致于你去做这样的犯罪的事情。因为像郑捷他的家庭是一个小康的中产阶级的家庭，他的父母即便说，其实我后来看到在记者会上面也跟大家下跪道歉，认为自己在教育上失职，但是你看你也知道，像我前几天给你看那个我的儿子是死刑犯这部纪录片里面也有提到说，其实他们的父母知道自己难辞其咎，但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哪里做错了。所以其实蛮多人会认为说，郑捷的速审速判然后快速执行死刑这件事情，让我们错失了很多理解到底为什么这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平凡家庭的孩子会走到变成这个地步。 我觉得他这个件事情可能也很复杂，因为毕竟他做这个可能在政治上的考量还是怎么样，就是得要赶快去执行吧。对啊，那其实我觉得这几个事情当然是很让人家难过了，但是我觉得你不觉得从这几个事情当中，其实你会看到我们的民众都会也不要讲民众，就是多数人可能都会很期待透过法律去还家属公道这件事情。那因为就像你一开始说的，其实我们都不是学法律的人，所以其实我也没有办法很清楚很明白的去告诉大家到底法律的意义或者是本质是什么。可是就我个人，我会觉得其实法律的存在从来都不是因为要还给谁公道而存在的。对吗？那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些人会听到我觉得啦，就是说这几个事情大家都很愤怒，比如说像我讲的就是杀警事件，我身边的警察朋友其实他们都很生气，都觉得这个人就是该死啊，罪有应得或怎么样。那当我没有跟他们站在那个阵线一起去 同仇敌忾 抨击，对，或者是说一起去在那个情绪上去做一些宣泄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会觉得说你既然跟我们不是站在同一个阵线，所以你是认同他这个行为咯，那是因为他这样做是因为事情不是发生在你家，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你当然可以这样子很理性很客观的看。如果今天死的是你， 我 你家人会怎样？ 这个等一下可以聊一下，麻烦你继续讲。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是你继续 sorry。 对，可是 可是我跟你讲，很多人真的会这么认为哦。当一群人就是对于这些事情在发表他们的意见跟想法，会觉得说这种人就是该死啊，有病就怎样怎样。那当你不是跟他们同一个阵线，你可能会想要去让他们知道说，哦，其实他可能那个时候是发病状态啊，怎样怎样之类的时候，他们其实都会有这些情绪，会很生气，对。那我觉得我想说的是说，当然 这些事情我觉得发生，不管是发生在谁身上，我都觉得非常的生气跟难过。当然更不用说是如果是发生在我家人身上，对吗？ 对。 可是我觉得就是这些很情绪性的，或者是说很杀人偿命的这些情绪性字眼，真的是我觉得对这些事情没有太大的帮忙啦。因为其实大家对于这些事情的发生，常常很多时候都是对精神疾病其实是有更多的标签跟误解，或者是以偏概全的，就会觉得说，哦，他们就是失学失调就是疯子啊，就常常那边自言自语还怎样啊？那这些真的对于我们社会的安全网的建立或者是和谐，是真的是有帮助的吗？ 甚至其实好几年前有人在鼓吹说，可以是不是对心脏患者进行预防心肌啊？就是他其实并没有任何的犯罪事实，也没有任何的犯罪倾向，或者说因为犯罪倾向这件事情的判断基准，有谁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明确的判断基准是什么？就是在公众场合， 啊， 自言自语算不算是犯案迹象？在口袋里面包包里面放美工刀是不是犯案迹象？我不知道。但我觉得针对这个议题，我觉得我必须要先坦诚我自己的立场，就是我个人是无限接近 face 的。那什么叫做无限接近 face？ 就是我从我自己心理学的角度，以及我对法律简单淡薄的知识的理解，我去认同说 face 的论点。我也希望我们的台湾国家跟社会有一天可以抵达那个状态，但我不会强迫别人去接受。更具体来说，我不会站在受害者家属面前跟他讲说，欸，我支持 face 哦，啊，你不要难过了。我觉得这个太残忍也太不人性。但我还是要必须要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台湾司法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被死刑的执行者不是所谓的罪证确凿。就是如果按照速审速判速决的这种两周执行的情况的话，台湾重大冤案的苏建和不会还活着，郑信哲不会活着。 这两个案子可以稍微，因为其实我都没有听过。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维基百科找，他们俩就是非常有名的案子，就是苏建和跟郑信哲都是早期。你要说早期嘛，好像也没有多早期，也不过就是15年、20年之前的案子，就是都是在整个警政系统强迫逼供的情况下，导致于他们成为 认罪， 而且还是都是有各种物证跟人证冤狱的死刑确定者。 所以他们两个确定是死刑哦， 他们俩死刑定验，然后都 是后但是冤狱， 是冤狱，然后都是没有被执行，就是可能透过各种方式的努力，一直都有人，譬如说像民间司法改革组织，他们就是一直在施压，就是不要让他们被执行或什么之类，然后进行各种的调查重启的诉愿，所以让他们可以在若干年之后就是沉冤得雪，无罪释放。那如果我们真的都像社会大众这样子说，你就是罪证确凿，因为 我相信像郑捷这样案子，他当然一定就是罪证确凿，这个毋庸置疑。但是没有人会要求说要让郑捷从一个有罪的案死刑定谳的案子变成无罪，这是不可能的嘛。但是我们必须要讲，台湾的死刑犯真的都是像郑捷这样子的人吗？你对于台湾目前所剩的几百个死刑犯，大家都理解吗？他们也是所谓的罪证确凿啊。那他们如果说真的我们都是速审速判快速执行的话，那是不是他们都没办法活着？ 所以你的立场是在于说废死这件事情其实是可以避免很多的冤狱，是不是？ 对对，这当然就是废死的其中一个论点，就是冤狱。我觉得我们当然可以在现在让整个调查跟审判的环节越来越透明，越来越公正，来避免这种冤狱的情况的发生，但是确确实就是目前台湾死刑定谳的很多人，都还是在有疑虑的审判的标准下面产生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慢一点？我没有在要求说，就像我刚才讲说，我是无限逼近 face 的立场，我没有要求绝对要 face， 但是可不可以慢一点点，让我们有时间去多理解一点点，或者是让我们有时间再去更了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的人，因为预防总是更重要的吧。 你刚刚讲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在于说，这些人其实，与其直接去执行死刑，是不是也有可能？比如说他，就像你说的，了解这个部分，他是不是可以为我们的，比如说精神医学，或者是我个人是觉得说，在研究这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多一点点的可能？ 嗯，是 对，比如说像郑捷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很还蛮有，他这个人就还蛮有研究的价值， 嗯， 对嘛？但是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人家可能就很快觉得说啊，他就是杀人，有什么好研究的？ 对， 他就是坏啊。 套句那句话，就是要解决问题最好的事情，就是把制造问题的人给移除掉就好了嘛。那其实我同时也对一件事情抱有很大的怀疑，就是。不是怀疑，就是疑问，就是我觉得我们的社会普遍对于应该执行死刑与否，并不是以他的罪行本身去判断的。这句话听起来很抽象，但是就譬如说，假设如果真的罪行本身是判断的标准，就是所谓的我们就是杀人就是要偿命的话，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前几年有一个新闻，是有一个劫匪闯入了一个民宅，老公是一个特战队的退伍的，还是现役的，他为了保护他的妻子，怀孕的妻子，所以他把这个歹徒给勒毙，给击杀了。 嗯嗯嗯嗯。 那如果我们是因为杀人就必须偿命这个标准罪行本身去判断的话，那么这个特战兵是不是也应该被囚处死刑？ 对， 对不对？那、 我有印象这件事情。嗯， 所以大家其实关注的部分有一些是所谓的前置条件的考量嘛。我觉得金藏者，我们回到我们在讨论金藏者这个事情，金藏者首先在司法鉴定的基础下是非常难以造假的。思觉失调类型的犯人，他在当下犯案有没有行为能力这件事情的判断，其实也是非常严谨的。 嗯嗯嗯嗯。 那除非说我们完全摒弃刑法19条，金藏者同样因为其症状所导致的犯行负完全的责任，并被处以极刑。那我这里在就可以提出一个疑问，一个假设的情况：假设一个偏执型妄想的思觉失调患者，或是所谓的我们讲多重人格的患者，好了。因为童年长期受到不人道的对待，而导致这样的精神疾患的产生，然后他在成年之后把虐待他的爸妈给杀掉。那请问，这个时候我们在看待这个案例，求处死刑的标准会跟刚才特战兵的标准是一样的吗？ 嗯， 因为我们认为特战兵出手杀死别人是有原因的，是有所谓的大义存在的。那今天一个精神疾患者，他的病因的形成是他长期受到 不合理的虐待，所以他把虐待他的人给杀掉了。那请问这个标准，两者我们是用同样的标准去看吗？ 我跟你讲，你讲这个，我就会想到那个，这可能又越讲越复杂，有点越扯越远，就是那个邓如文杀父案。 嗯， 对，其实跟你举的这个例子也是很像啊。 嗯， 他后来把他先生杀掉，就是因为他在长期的家暴之下。欸，他是被他先生强奸，然后怀孕，强暴怀孕， 嗯哼， 然后被迫嫁给他， 嗯哼， 对，那这个事情，其实这个新闻其实就像你说的，对，那他现在这样杀人了，他把他先生杀死了， 嗯， 对，那他该被判死刑吗？ 他目前的刑度，他是，其实我对这案件不太清楚。 好，我稍微讲一下那个邓如文杀夫事件，就是。其实他把他先生杀死之后，他也是因为这件事情催生了台湾的，其实也是算是亚洲吧，蛮前卫的一个法的催生，就叫家暴法。 嗯哼哼哼哼， 对，所以家暴法会有是因为这件事情，这个人伦悲剧的发生。那也就是说，那时候邓如文他可能十几岁，很年轻的时候就被他先生就是强暴。怀孕，然后家里面的那个古早时候可能就觉得很丢脸还怎样的，希望他们结婚。那结婚之后他就是每天对他施暴强奸，然后一样就是想要的时候就要，然后甚至除了对他之外他还要就是对他妹妹下手。然后他就是简单来说他就是忍无可忍了，然后有一天他就是把他杀掉了。对。那照理来说，他杀人，他可能要判死刑嘛？ 对对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有非常多的妇女团体，或者是一些可能就是民间团体出来声援。 嗯哼。 对，但他后来还是有去服刑，好像他后来没有被判死刑啊，就是他现在已经是出狱的状态了。 嗯哼。 对， 我觉得像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就是我们如果能够慢一点， 静下来去思考这个所谓加害者是怎么导致他犯行的整种种的脉络的时候、嗯、我觉得我们可以获得很多，就像我们今天可以催生一个当年亚洲史无前例的家暴法。 嗯， 那如果我们可以针对这些精障者犯罪的多一，我没有要求要原谅，这原谅太高大上了，慢一点、嗯、我们去想一下、嗯、我们是不是也能够催生出什么样不一样的东西呢？嗯， 对啊，反正我觉得是讲这可能会，我觉得真的是怎么讲，可能这真的是更上层的东西需要做一些调整吧，就不是说我们、嗯、对啊，那反正我觉得我们刚刚讲的可能有点走远了，但我们今天先聚焦在视觉失调的话、嗯、其实在做这一集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是、 嗯、 我们先不要讲到像可能被杀或怎么样，我自己就身边就有这样的经验，是以前我们家隔壁的邻居，就是我家隔壁而已，然后她是一个阿嬷，就是一个阿婆这样子，婆婆年纪很大了，那她就是有，她其实我小时候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只觉得她很怪，她就是很常在那边自言自语啊，然后对着空气或者是对着一个一面墙壁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然后常常拿石头去丢我们家的对面的那个房子。 嗯， 也没因为没仇，但是他对他们那个房子就是有一些偏执，就是觉得他们那个 嗯 那一面墙壁还是干嘛就害了他还是怎样怎样的，反正他就开始在那边骂骂骂，然后一直捡石头一直去丢。其实我们邻居对于他这个行为都是不堪其扰，因为他最常丢的是那面墙，但是偶尔很偶尔有的时候也会丢我们家的墙。对，那大家就会觉得他很怪嘛，那现在想起来他其实就是视觉失调。然后呢、嗯、就大家其实对于这个他其实是独居啦，啊他儿子是99才从台北这样回来看一下他这样子，那大家可能也都是看在邻居的份上就隐忍这件事情。 南部人常会这样，对不对？ 对，中南部可能就觉得啊算了啦，就 大家都 出逼 啦。 对啊，大家都出逼，那也不要计较太多，但是当然还是会不喜欢他这个行为。 嗯哼哼， 对。那有一次我记得很印象很深刻，是我在我们家玩电脑，然后我就玩得很投入，那时候国中，我就在那边玩玩玩玩、嗯、然后我阿嬷在厨房煮饭、 嗯、 然后我就戴着耳机嘛，然后玩得很投入这样，然后突然之间我就听到我阿嬷就是大叫、 嗯、 然后就说我想说是怎样，然后我阿嬷就开始骂我，我想说啊我是做错什么事情吗，然后我阿嬷就跟我讲说我玩电脑玩到那个隔壁那个他们那时候好像就叫疯奶奶， 嗯， 我想到对叫他疯奶奶，就是 Psyche 的那个疯， 嗯， 他就说你电脑玩到那个疯奶奶那个拿着菜刀走进我们家你都不知道，因为我们那时候我们乡下的地方家里没什么在锁门嘛，他真的就拿着 一把菜刀走进来耶，然后我阿嬷就吓到赶快把他轰出去这样子。 嗯哼哼哼， 对，所以我想到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当然那个时候我们很幸运我们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可是其实我们身边真的就会或多或少就会有这样子一群精神疾患的人存在、 嗯、 那这件事情当然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提起，所以其实我有点忘记，是因为今天做这一集我才突然想到这件事情，然后、 嗯、 我其实每一次像有这样子攻击或者是精神疾病攻击或者是不幸去杀害人的案件出现或发生的时候，其实我常常都会觉得啊就是有病的人这句话又会开始让大家带有更深的成见，甚至于他大家都会觉得啊，有病人都很可怕啦，就是有那种精神疾病的、啊、会在那边自言自语的、啊、你看像我们就是讲他叫疯奶奶嘛，对啊，也不是我们刻意去叫的，就是大家这样邻居就是啊那个疯奶奶疯奶奶这样子，对，那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可怕或者是会有危险性的，那个时候确实我小时候也觉得他真的有点怪有点可怕，甚至怎么会有人这样拿菜刀进来，也确实是有危险性的，可是尤其是这几年发生那么多事情又在大众传播媒体的那个渲染之下，其实我们很容易把精神疾病跟危险分子画上一种绝对性的等号。 嗯哼， 对嘛，或者是说就像一开始讲的啊，我们假装有病去杀人就会无罪，那我觉得这些声音跟言论其实都是在制造，我觉得是在制造社会上的分裂啦。 对 啊，然后我也不觉得视觉失调真的有像社会当中那么讲的这么简单就可以去演或者是假装、 嗯、 对啊，而且我自己也不觉得精神疾病 也不是我觉得，就是说确实事实上本来就是这样，精神疾病也不是免死金牌，不是说你说有或者是你确实有你就可以逃避刑责， 对 对吗？ 像其实我们节目录制的时候，昨天是那个金马奖的颁奖，女主角是由那个钟孟宏导演的瀑布里面主演女主角的那个贾静雯得了，我不知道你看过这部片没，但我自己看当下我就觉得贾静雯应该今年的女主角最佳女主角应该就是她了，因为她演视觉失调演的实在是太好了。我跟几个心理圈的朋友我们在聊 这部戏的时候，我们都一致认同说她对于视觉失调人的状态的掌握实在是太厉害了，因为不是说你眼神呆滞或是什么就叫做视觉失调的演技，你必须要把你必须要，因为精神视觉失调症的患者，你可能在第三方的观测之中，你会觉得他确确实实有点呆滞呆滞的状态，但是在他们自己认为他们的世界里面的时候，他是可以非常的偏执非常的神采奕奕的，所以你要如何在这个东西做一个非常细部的掌握跟拿捏是很困难的。那像贾静雯这么厉害的演员哦，就是我会想想知道，你觉得一般平民有办法像贾静雯这么厉害演视觉失调演的那么好吗？那你去叫贾静雯这么厉害的演员去演个几年来看看嘛，就像我们刚才讲过的，你要骗过，你要在各方面骗过司法鉴定精神鉴定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困难。大家一直在讲说就是 演精神病就可以躲刑责的人真的是好莱坞看太多了。 欸、而且你知道其实之前我们都会开玩笑说啊，你要演视觉失调、哦、那有些时候你真的要挖大便或吃大便哦， 嗯， 真的， 嗯， 对，你知道我要讲的是说确实这些人是做错事情，我觉得行为上他们确实就是做错事情，这我完全认同，然后我觉得在法律上要应该要有的惩处，这个我也完全认同，但是那个惩处是什么，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值得去讨论的空间，因为我真的不觉得你把这群人去执行死刑真的会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或者是会有什么的帮忙啦。对，好，那我自己要现在要讲的是说以一个心理职业者的角度去带大家去思考一个问题，或者是去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或者是你可以假想看看嘛，尝试思考看看，或者是感受一下你自己如果一直觉得有人要害你，那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就是真的很真实的一直觉得真的有人要陷害你，或者是有人可能随时会拿一把刀从你的背后捅下去，那你会不会觉得很害怕，你会不会觉得很焦虑，你会不会想躲起来，又或者是说你如果一直听到有人在骂你说看你娘许家园啊，这个猪啊在吃啊，做什么168还不是那么肥。 你故意的吧？其实你是在故意表我的吧？我可以合理，这不是我幻觉吧？你真的在表我吧？ 对，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可能真的这个骂跟批评是非常真实的、哦、可能就是说你妈妈都不要你了啦，你也不看看你自己长怎样，你就是这样人家才不要你啊，那一无是处啦， 嗯， 这种，对，你知道就是有那种被害，或者是你一直听到有人在骂你或者是批评你，你真的觉得你自己很糟糕，而且我要讲的是说这个感受，这些害怕，这些担心，这个声音都是非常真实的。 对，像大家其实刚才阿桃在分享那个他们隔壁的这个疯奶奶的事情，你可能会觉得说哈，你怎么会觉得一面墙想害你，你听起来很荒谬、嗯、但他真的就是觉得那面墙要害他，对不 对？ 对， 完全没有人可以理解他对那面墙有什么恩怨，可是他就是觉得那面墙，他就是很生气，然后一直捡石头去丢他。对啊，所以其实视觉失调啊，在稳定的服用药物之下，他们的症状会相较于没有服用药物会稳定非常多。我讲的稳定是说他真的有乖乖的去吃药哦。而且视觉失调也不是总是一直 always 在发病，或者是他常常你会觉得他就是怪怪的，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有误谈过几个视觉失调的学生，那确实他们即使在稳定服用的情况之服用药物的情况之下，还是你会觉得他就是 something 怪怪的。但是他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异于常人吗？ 我觉得他们 就是他的那个发病的， 就他们可能在服药，就是以那个疯奶奶的例子来说的，他们可能 假设风奶奶有服药的话，他可能还是会感觉这个墙对他有恶意，但是没有这么急切的需要做些什么来去应对这面墙了。 是， 就是这些听到幻觉，看到幻觉，听到幻听的视觉失调者患者，他服完药之后，他可能还是听得到这些有充满敌意的东西，但已经没有办法这么的伤害他了。 对，就是他们其实还是有稳定状态稳定的时候，而且我觉得大家要去知道一件事情是说，当失血失调的人啊，他们发病之后，他的症状跟疾病基本上是不可逆的，就是他发病就是这样了，他只能控制，他没有办法再回到发病之前的那个状态，其实有点像慢性疾病啊，所以发病失血失调的患者真的很辛苦，是。他发病之后你只能跟他共存，基本上不太可能把他治愈，他不像感冒，你只能而且他会慢慢的恶化，你只能你的药物或者是你的一些治疗，你真的只能减缓他恶化的程度。对，然后有一件事情就是说，知觉失调的患者非常非常的容易，也非常喜欢自己停药，这是我自己之前跟一些知觉失调患者工作的经验，他们很喜欢自行的停药，他们就会觉得说，哦，我已经好了，或者是说他们可能就会觉得，哦，这个医生要害我，所以他不要再吃这个药。 对， 所以他们其实很需要家人或者是身边的一些医疗资源去盯着他吃药，或者是要关心他吃药，要告诉他说，你要听医生的话，这些你就是要吃，我知道你现在好一点的，但是你还是要吃。对， 那目前你觉得我们在对于那个我们的心理圈或是心理健康圈，对于视觉失调的照护还有什么可以增进的东西吗？ 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实际实行上可能会有一点困难，那我目前其实想到就是说，对于这些人，我觉得像你刚刚讲那个叫什么啊，预测他有没有犯罪的可能，先把他关起来。 预防性羁押。 哦，预防性羁押。第一，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太可能，因为你要怎么去预测，你的标准是什么，对吗？那我自己就会觉得说，与其这样，那倒不如你有没有可能去增加，比如说医院体系各管人员的增加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们今天对于这一群视觉失调的患者，是不是？就医院的各管嘛，定期的追踪他到底有没有定期的吃药，那他家里面的支持系统如何，那支持系统弱的是不是可以再多做些什么， 对，而且是要有效评估，就是这些各管人员的评估方式要有效，因为有可能今天是家长 家人们跟这个个案一起共谋在欺骗各管人员说他有按定期服药，可能 这有可能， 因为确实是有台湾人很多家庭，其实他的心态还是偏保守跟传统，认为说啊， 对啊， 你吃药 你就是疯子啊，我们家不要有疯子什么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对，所以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还有包含像对于视觉失调心位知识的广宣，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要去宣导，就是说其实视觉失调它不是疯子，它真的就是生病，它真的就是生病，它真的就是我觉得这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之前去参访一间疗养院的一个经验。你看这些疗养院都盖在非常偏远的地方，不太可能在市中心。那时候我去参访这个的经验，其实他就告诉我说，其实他们一开始要盖在这里，附近的居民是会在那边丢石头抗议的、欸。 对啊， 就会觉得说， 我记得前阵子不是还有那个新北也是一个社福机构，而且那个社福机构所收纳的是有点类似唐氏症，或是比较就是智商能力比较低的孩子们的庇护工厂，就是这些对我们而言是相对于没有什么太大犯罪可能性的的人，他们要在我记得是在新北市还是哪里的大楼里面放庇护工厂，就是教他们怎么做饼干或者做面包的，这种 都 会被住户轰出去了，你就可想而知这些我们认为比较重度的精神疾患者他们的处境到底有多困难。 对，这个我之前有朋友也在那个做那个庇护工厂，其实有聊到这件事情，就是他可能会担心房价吧之类的，我不知道，但总之那时候我去那个疗养院的时候，他说他们当初要在那边盖的时候，附近邻居在那边丢石头啦，拉布条抗议啦，觉得我们为什么这边要盖给神经病，我们为什么这边要给神经病住，哦，我们会有危险呢，你们那个门没关好，万一跑出来杀我们怎么办，真的哦，这真的哦，然后那时候是经过了很多的沟通，很多的协调，很多的努力，他们现在在那边盖的时候，他们会定期带里面的 学员到附近去捡捡垃圾、 嗯、 然后做做垃圾分类、 嗯嗯、 去帮忙去让这些居民们知道说我们在这里我们是有贡献的，我们是没有危险性的。而且那时候那边的那边的带我们参访的人员其实就有讲说，这些有管控的失觉失调，相较于你在外面看到的一些街友，还是那些街友真的是更可怜，有失觉失调的街友。 嗯哼哼哼哼， 相较之下真的是安全很多，因为他们有在管控， 对， 然后有在复健，有在服用药物，所以基本上他们是真的没什么危险性的。 嗯哼， 但是一般的民众其实真的对于像这种 daycare 日间照护的接受程度真的还是很不高。 对，我觉得不止，我觉得新卫知识相关的广宣不仅仅是针对失觉失调的患者以及他们的家人做病视感的协助的厘清，我觉得对于大众也是非常重要，大家也要有机会去理解失觉失调的患者到底是什么样子，以及经过一连串的药物的控制以及其他方面的协助，他到底能够恢复到什么样的状态、 嗯、 我觉得 这除了就是病友之外大家也要知道的。 对啊，然后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其实现在日间照护真的不多，那未来有没有可能这种就是对于视觉失调的日间照护增设的可能性？ 嗯哼哼哼哼， 对啊， 嗯哼， 这其实我个人觉得是很重要的。对啊，然后其实我自己感觉是这几年精神疾病的刑事事件真的越来越多，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么认为啦。而且其实越来越多之外，其实也越来越严重。 我觉得可能一方面，对，我觉得一方面可能他确确实实是精神疾患的犯罪刑事案件越来越多，但也有可能是我们的媒体越来越喜欢将犯罪者 的那个精神疾患这件事情来做连结、啊、因为我不相信以前没有这种、 嗯、 我不相信以前没有这种 案件， 可能吧，因为这种东西常常可以带起很多讨论度嘛、嗯、 对 对啊，那我个人就觉得说，与其你要去讨论怎么惩罚这些人，还是到底死不死刑与否，我觉得这当然很重要啊。可是我更好奇的会是说，这个社会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每一次这些刑事案件，不管严重程度还是频率，我可能就像你说，可能是这个电视圈媒体的一个播报习惯。但我真的觉得，相较于过往，可能好像真的也比较多，也比较严重。 嗯， 那这也让我回反思我自己在从事助人工作这个领域当中，其实有些时候也有类似的感觉、欸、这当然是我的感觉啦，但是我就觉得说现在个案的复杂度真的是，不管是他的心理层次还是说他的家庭，我真的觉得那个复杂度真的是比较高的。那我们到底可以怎么做？对啊，我自己觉得啦，就是说像你刚刚说的大众传播，我觉得就是我们先停止不理性的批评或者是跟风或者是分享。那你看到有人在那边、嗯、啊，杀人就应该偿命啊这种贴文的时候，也许你就不要跟着他去分享。 嗯 哼， 我们可以比较理性的去看待这件事情的发生嘛，那思考一下到底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嘛，那过程当中到底就是 something wrong、嗯、那个症结点出了什么嘛，就比如说以症结这件事情，他总会有一个转捩点嘛，那这个他整个求学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嗯， 对。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去撕掉别人给他的，给撕掉给别人的标签呐、啊。 嗯哼哼哼哼哼， 对啊。 我觉得社会普遍来说，其实都蛮期待看到自己期待的那种受害者或是受害者家属。就像我们刚才在节目一开始讲到，很多人遇到类似的讨论的时候，第一时间call出来的一句话就是、啊、如果是你家人遇到这样的事情，你还会这样子吗？但我觉得这可能要稍微扯一点，我觉得很多在鼓吹速审速判六法全书唯一死刑的人，扯远一点来说，就是他们也同意就是228或是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的家属去力争真相还是正义吗？还是说他们常常都在讲说啊，过去都过去了，要放下仇恨往前看。那我们要不要先想一下，先大家讨论一下，民国几年以前死的人不算是人？那再来一个、我觉得很有名的案例，也就是小灯泡事件的那个妈妈，王婉瑜吗？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跑出来批评他说：“哦，你也太冷静了吧？其实你根本就不爱小灯泡，还是说其实你根本就是想出来选？”我觉得虽然说他后来当年真的有出来选，但是当年当下说出这种话的人，我觉得他们可能当下觉得自己很理性的去分析，然后好像洞察一切很屌，但事实上你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人性。 就大家在路上看到素昧平生的猫猫狗狗受虐的时候，你都会心生愤怒，都会心生悲伤了，更遑论是小灯泡妈妈怀胎十月亲手拉拔他长大，讲出这种他根本就不爱小灯泡这种话，我认为是泯灭人性啊， 因为他没有呈现像一般受害家属一样啊。 对啊， 我要还我一个公道啊。 对， 在那边哭哭啼啼啊。 对，就是哭哭啼啼是人之常情，但也有人选择在第一时间的时候， 啊啊啊、 因为其实我们将来可能也有一集可以来讲一讲悲伤这件事情，很多人的悲伤当下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你会选择人的心理防卫机制是有很多会去 deny 去否认这件事情已经造成，或许是去 deny 自己，因为其实王婉瑜他那时候还有其他的孩子，如果他就这么的崩溃倒下了，那他的孩子剩下的孩子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大家真的不要太习惯于期待受害者跟受害者家属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 对啊。好啦，我真的觉得讲这话，这一集主题可能真的 maybe 有点沉重，但是我觉得多关心身边的人事物发生什么事情吧。 对吧，就像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讲 的。我真的是这么觉得。 对，就像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的社会安全网这个东西。假设。我们就拿郑杰这个例子好了，假设在他早期的人生之中有很多的朋友亲朋好友发现到他有这种孤独，因为其实你在他的自白里面他的呈现是一个非常非常孤独的的心情，那如果我们大家都有及早发现，然后这个社会安全网又及早的把他的孤独给包裹住的话，他真的会走到这种我决定要20岁这时候去杀人，我很小时候就决定要20岁杀人，因为这样子我才在刑法上有完全的责任，我才能被判死刑。一个这么年轻的孩子还会讲出这种话吗？我觉得我会在这边再讲一个打一个大大的问号。假设我们都可以真的去尽力的怀抱善念的去关心生活中的人事物，然后一起的把这个社会安全网给建构起来的话，我相信会更好了。 是啊，我们也不是在帮谁脱罪啦，但是真的就是多关心我们身边的人事物啦，也许有的时候你的一个举动一个关心其实真的可以改变些什么。 对，真的、 啊、 真的 会有一些扭转我觉得。 好啦，今天节目也差不多到这边了。 嗯哼， 大家如果想去看了解一下那个视觉失调的患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像阿桃好像想推荐《美丽境界》这部片子。 美丽境界。 那其实台湾也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应思聪演的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了。那今天节目差不多就到这边了，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阿元， 我是阿桃， 大家拜拜啦， 拜拜。